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在正常人的眼中，照片里的圣母双眼低垂，目光柔和安静，似是带着慈母的温度，让人观之便觉可亲。但关巧巧眼里噙着泪。 你们都没看见吗？ 他伸出手指向了圣母像的脸。 他在盯着我看呢。 池小池也回头望去，嘴角控制不住的一哆嗦。别人看不见，但他看得见。照片中的圣母雕像咧开嘴巴，露出了一排漂亮的牙齿，凝视着关巧巧。她的笑弧度很大，有些掉色的唇被风腐蚀掉了一块，露出了粉红色的上牙龈。池小池倒抽了一口冷气。 啊！哎，吓死我了！你冲我叫什么？ 筒子，抱紧我！ 抱你个头！ 在这寒冷恐怖的世界里，就连他的新系统都不愿给他一丝丝的温暖。而在下一瞬，池小池眼前又起了变化。那张微笑圣母像的脸上被贴上了无数狗头的表情，所有辣眼睛的部分都被遮挡得严严实实。 这什么东西啊？ 他转头看了一眼关巧巧，发现他仍在惊恐中，证明这变化只发生在自己身上。而那圣母像还在冲他乐。不出几秒，池小池便意识到了这异变究竟是谁造成的。他在心里问： 刘老师，是你吗？ 狗头刷得撤了，换上一张滑稽的笑脸。池小池瞬间感受到了人性的温暖，他深情道： 刘老师，太爱你了。 圣母像上覆盖的表情包换成了一只大金毛和一头小金毛。 爸爸也爱你。 表情包秒撤秒换解释道： 对不起，我的图库里只能找到这张表情包。 池小池花了挺大力气才没笑出声来。而在池小池身旁的甘玉不动声色地将手指从额间撤下，目光温柔地望着池小池的嘴角。这样他应该就不是很怕了吧。关巧巧说什么都不肯在房间里待下去，然而他出了房门反倒更加抓狂。在他看来，墙壁两侧悬挂的照片里每一双眼睛都在凝视着他，但池小池已经很淡定了，毕竟满眼的悲伤蛙和可达鸭实在是无法叫人怕得起来。发展到最后，情况愈来愈严重，关巧巧的精神已经达到了崩溃的边缘，实在无法，原本善等人把瘫软了的关巧巧半拖半拉回了她原本的房间。可到了门口，关巧巧死活不肯进去，又叫又跳又嚷，甚至试图打破走廊上相框的玻璃。其他人哪里肯答应，万一打碎玻璃触犯了某种禁忌，或是让那鬼爬了出来，大家谁能落得了好呀？关巧巧被七手八脚地摁住，动弹不得，只能发出悲愤恐惧的哀鸣。原本已经歇下了的工作人员又纷纷探头出来看热闹，眼见情况越发失控，马尾女又急又恼，索性提议道： 实在不行就打晕了吧。 池小池眼珠一转，叫了一声： 别。 然后低声对甘棠甘玉两兄妹交代了几句话。兄妹俩交换了一下视线，泰然地走进那间房间，把墙上挂着的相框用布蒙上摘下，抱出了房间，放在房间外的走廊上。这回被送入房里的关巧巧安静了许多， 他声称没有人在看他。小辫男有点无语， 何止昨天昨地闹了这一通，摘了照片就没事了？ 当然不会这么简单了，这鬼没有能够直接伤人的实体，他已经盯上了关巧巧，又怎么会这么轻易改换目标呢？这种做法不过是掩耳盗铃而已，但也必须试上一试，看看有没有用。关巧巧的脑袋里已经混沌一片，有了个安心的窝，就立刻抱头蜷进去，强逼着让自己不去想明天会如何。他脱力地躺进被子里，恳求池小池： 春阳，你留下来陪我好不好？ 可不等池小池应声，袁本善便接了话： 我来。 开玩笑啊，他怎么可能再让关巧巧跟宋纯阳同居一室呢？他之前出卖自己时没有告知宋纯阳两人的计划，是因为他尚有所图，但是如果是为了博取一线生机，又怎知他会不会发现自己的意图，鱼死网破，把当初发生的事情告诉宋纯阳呢？池小池马上露出担忧的表情。 老袁。 袁本善放柔的声音。 没事，你照顾好你自己就好，但你一个人睡不会怕吗？ 不等池小池说话，甘玉便温和地说： 不必担心，有我在。 这话怎么听着怪怪的？ 宋护士是我的同事，我们兄妹两个照顾同事是应该做的。 这口气过于雷锋，让袁本善感觉愈加不妙。见关巧巧不再闹腾，众人便都散去了，只剩下了关巧巧、袁本善与池小池。甘家兄妹则在门口等池小池出来。关巧巧闹过这一通，比谁都累，已经沉沉睡去。池小池仍在扮演一个称职的小男友的角色。 老袁，你一个人真的没问题吗？ 袁本善摇头，故作关怀状。 这样巧巧真的就没事了吗？ 饮鸩止渴罢了。老袁，我担心你，我怕你也跟着巧巧受害。 再次确认了自己在宋纯阳心目中的重要地位，袁本善的虚荣心可以说得到了极大的满足。袁本善抚了抚他软软的头发说： 我会小心的，不过你也要小心。 说罢他看向门口。 我总觉得你的那个同事对你有些图谋不轨。 池小池眯起眼睛，露出一个天真无邪的笑颜。 他们不知道我有阴阳眼的事儿。再说了，甘医生和甘小姐是好人呢。 袁本善很想说好个屁呀，在你眼里谁不是好人？可话到嘴边便咽了下去。目前他最大的麻烦就是关巧巧，先安抚住他，他才有心去管宋纯阳。如果实在安抚不住，那么就解决了他。但袁本善并不想自己动手，他简单地打了个地铺，睡在了关巧巧床下。今天晚上他不打算睡觉了，如果那女鬼要在今夜动手，他会及时逃出房门的。没想到一夜无事，到了四五点时，被硬地板硌得腰酸背痛的袁本善忍了又忍，终是支持不住睡了过去。不到一小时，他便被一声尖锐的惨叫声惊得直跳而起。睁开眼睛时，发现关巧巧已经滚下床来，正向他爬来。被打了好几个耳光的脸肿得可怕，一做表情更是扭曲不已。他哭叫着： 他在被子里面看我。 袁本善也瞬间跳起，望向他的床铺。凌乱的被褥里有一面四四方方的物体，即使有所预感，当掀开被子后，袁本善还是禁不住倒吸了一口气。那副风雪夜归人的照片不知何时进入了关巧巧的被子里，照片中已经有一个巴掌大小的人影从风雪中一步一步向他的家走了。